好，歡迎到樂他周商周報，暫時呢個名啦，因為我出嚟嘅時候未必以呢個名嘅，亦都炸繼續係 試刊號， 試刊號，試刊到幾時唔知道，可能可以一路試刊試刊到我唔做呢啲為止嘅。 Google 萬年 beta 嗰只啊， 係啦，咁咧主持繼續係隨時隨便揾到人翻嚟嘅，柯傑達， 每日。 雪白虎 係啦，隨便揾嚟嘅啫，因為實際上係真係呢幾個人都有啲未知嘅，可能嗱，可能集集唔同啊，或者次次唔同嘅， 集集請到唔同嘅人上嚟嚇。 應該話係集就揾到邊人就邊個。 喂，好似路邊，好似路邊執到啲咩寶物咁啊，揾佢過嚟啦。 隨機應變啫，我哋 係啊， 人手唔夠，喂，時間唔夠，人手其實時間唔夠。 咁今次我哋講邊個先啊？今次 今個禮拜講咗副間財。最差新聞當然副間嘅執亨特成亨特復在啦， 唔係應該係呢個澤澤界嘅大賭盤又再開賭了，今次賭佢幾多期？ 嗱，因為其實應該咁官方嚟講嘅，但係咧有人喺佢嘅 link 嗰度揾到嗰、那個官網嗰個廣告，咁先穿咗副間就復在啦。咁就好似話呢五期嘅，有至少五期係嘛？副間 嗱，根據過往嘅習慣咧，佢而家就應該係醒咗噶啦，最少一本單行本嗰陣嘅數佢先會出嘅，所以應該係八期到十期，佢先會再休刊啦，最少。即係佢而家佢冇，因為你得五期，你單行本出唔到嘅話咧，其實係蝕本嘅。對個出版社嚟講啊，你得五六期嘅話。是會蝕本的， 即是當他八期啦，即是兩個月。 你當他八至十期最少出到一本單行本先。 即兩，我當兩個半，即三個月啦。好就好就好啲，有啲又合併好，咁兩個三個月啦。嗱，講到Jim 啦，前即係依幾啱啱佢公布啲日本雜誌協會就公布咗Jim嘅發行數，就終於跌破咗200萬啦。佢係因為之前半年前咧就上一次就係Mega先跌破咗100萬嘅，咁咧。最新咧就咩咧先 keep 住96萬發行數，而新地最弱得30多萬，好40萬以下30幾萬至40萬啦，就好似係2-3萬浮動嘅啫。 但新地就算啦，即係我哋屌得少咩？ 針咧就跌得其實幾緊要，因為針好似一年前都佢 keep 咗23萬、14萬、230萬左右嘅。但係咧， 我覺得係250左右。 230，我 check 翻即係人 check 翻針一年前就兩年前就係、是。270、230，咁今年就跌到197，其實幾唔係用幾誇張，係即係跌輸數嘅喺針嚟講係幾嚴重。 我覺得又大家太悲觀咯，我見大家啲反應都係話啊漫畫已死啊，針要撲街啦咁樣。喂，你係大家係咪忘記咗樣嘢咧？針呢一兩年啊，係好強力咁推緊呢個 Jump Plus 噶嘛，嗰一嚿嘢係唔會反映喺印刷數上邊噶嘛。即係我覺得佢就純粹係轉移咗去 app 嗰邊啫，只係啲讀者。 同埋針呢兩年，我覺得就係、是、你咁看都可以通，即係如果係咁講係通嘅。但係針其實依幾年嚟，我覺得佢係明顯是你佢嘅出嘅作品屬應該講 個勢係弱咗嘅， 真 係 弱。嗱，好講好嗱，我講嘅動畫咧，之前針嘅動畫係差唔多叫做拿出嚟嘅，必定係叫做主打嘅，但係。而扣咗朋友少年呢套叫做一直有開嘅新嘅作品，你攞出嚟最勁嗰套咩啊？我哋英學院大佬，英學院我自己睇頭嗰兩集已經覺得唔馬係啊嘛，你咁嘅咧，咁嘅水準你作為動畫化，仲叫做針嘅主打，你會傾下先有少少咧？ 可唔係？其實佢哋話佢差唔算差。你話佢動畫化到都唔算係啲咩話咩狗屎垃圾動畫化到嘅，不過咧就係、是你話要佢做主打咧，就真係 爭少少咯。 喂，乜咪應該做到食擊先咩？應該 食擊唔係食擊，佢唔夠 食擊，佢唔會攞嚟做主力，因為你主力咧通常個面向面會比較闊少少，會針對翻傳統針嘅讀者，就唔會係你食擊呢種。喂，老實講啊，你啲個佢個佢係。偏封面的作品嚟嘅，佢唔會攞佢嚟做主打。你個雜誌本身嘅形象都要顧嘅，大佬。 因為佢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你以前針本身其實 keep 住一直有One Piece 嘅，但係我睇咦 One Piece 去咗邊啊？ 其实好简单，你对你计对上一套主打系咩啊？暗杀教室，你同我啲英雄学院一比，你就知 道。暗杀教室我已经觉得系争啲，但起码都做啲好英雄学院啦。 见得，我觉得暗杀教室见得人，见 得人 嘅， 即系我即系以即系我唔好即系以一个我啲老睇开三十年前，叫光辉年代，你系争一啲，但系起码仲叫见得人啦。但系而家英雄学院，我觉得唔见得人噶。 其实应该咁睇，英雄学院之外，同期佢推边套动画化？蓝木啊！ 我顶唔呢套嘢，真系。 蓝红咩 红 乜鬼我都唔 记 得咗。 蓝木齐木蓝红嘅灾难， 即谂下佢要推话呢套唔系话唔得，而系 越推即系越推越耐越拣唔落手咯，啲嘢就系、 是。即系你话齐木蓝红灾难，我豆你点攞出嚟见人嘅呢套嘢？ 佢唔系差嘅，佢喺玩 get 嗰啲唔系真系差嘅，但系 你 唔 系 呢批咯，你睇对翻佢玩 get 或者玩呢、這個。嗰、那個時期 咁啊，唔係噃，一套一套點講？一套叫做主流啦，一套主流做一部偏鋒作好值，一路都係針對咁樣做嘅喎。而家近年近幾年都係咁樣做嘅喎。 但係呢套，但係我覺得陳木蘭，我真係破宅喎，真係咯。咁 即 係 即係等於你而家你個你係編輯長，或者你做決定嗰個啦。你而家揸住你個你個連載名單。喂，你真係揀唔落手嘅喎。 嗱，佢依家 真係揀落，梗係真係得呢套 嘅 啫。 即係講，即係講就係、是。當你抬咗出嚟見人嘅係齊木藍紅同埋我啲英雄學院，你知道其實佢啲劇嗱，佢前嘅幾個月個零月前咧，佢一口推六套新作出嚟嘅。咁個新作啲作者都係之前畫過大作嚟，話係黑子藍嘅作者啊，嗰幾套即係佢係嗰六套作係有料到嘅個作者名啊。 揾啲舊人翻嚟再開新連載， 名氣嘅。 所以你話佢真係嘅針自己本身都知道自己有問題嘅，即係知道自己個勢係跌緊嘅，咁有起有跌，咁到底佢而家係周期性嘅跌啦，定係真係結構性下跌？而家成日講啦，講經濟。 即係相比嚟講，你話佢 magazine 咁樣，佢跌佢依期排期，佢而家係跌定咗啊 ，keep 咗就係叫做咩？因為佢96,000同98,000係叫做12,000，我覺得係純粹叫做 統計誤差都去咗啦， 統計誤差同埋有時佢我哋話季節性浮動都有啦，屌又高潮啊，慢慢低潮咩？有正常嘅呢個係，但係 唔係嗱？我長期睇住咧，我會覺得 magazine 個情況咧，佢至少佢識得點樣去維持基本盤咯，即係佢唔會即係佢好節奏性咁樣去 穩定更 換新作啊。 即係我哋之前講出版社嗰陣時講過呢、這個。港談社比較工廠式嘅，佢啤出嚟啲嘢咧，即係好似你食麥記咁，係啊係啦，唔係好食噶啦，不過咧就好少會令你跌曬眼鏡，好失望。 同埋佢知道點維持住一本書叫做穩定性，因為有時你可能你突然間六套新作出嚟，但係一套新漫畫你由新作 keep 到去要捱到去一定叫做支持者咧，其實要時間嘅。 唔係，你可能冇買雜誌好耐，其實基本上每年真係 針係好 Q 足嘅咁樣大堆頭。 唔係針㗎，幾多我冇睇開 magazine， 唔係新嚟唔知 magazine 同針我都睇過一期。針啊好興就每年頭左右啦，就係、是、一次話咩一年咩連續五六套咁樣嘅，但係其實 magazine 一模一樣，一樣都係咁，通常就連續幾套嘅。不過當然啦，佢會亦都係睇翻例如有陣時有幾套大嘅，真係連載到，因為即係肯俾佢完咧 ，magazine 真係一直都話係比較肯俾人完嘅，咁佢就變咗唔會即係唔係腰斬完嘅位置，其實都多咗多個針啲啦。 流動性大，因為講就 magazine 嘅相對嗰係流動，佢俾 嗰 個作者 而係佢嗰個 彈性多 喎。結束時期啊，因為你會發覺㗎。針嘅咧，尤其是嗰啲咩我的冒咩冒險咩知識剛剛開始嗰啲咧，即係俾人腰斬嗰啲位置，實在即係唔係一次過你有睇啊百萬就講佢嗰度其實係就係咁樣係一次嘅話咩嗰幾本一齊即係前後腳嘅，通常呢啲一叫做腰斬嘅就前後腳，咁就好就會形成就叫做嘛連續咩新作攻勢連續幾套咁樣上，就因為呢個機制而調翻轉。港談社magazine 都會有腰斬嘅，都會有呢啲，但係佢相對冇咁節奏性啊。 同埋佢會俾一段時間係俾相對講，佢唔會逼得你咁緊啊。你俾有啲漫畫係需要時間拖啊嘛。即係有啲作品好似嚟話咩追於俾即係小白俾人腰斬嘅勁女咁樣，你漫畫本身就唔好睇噶啦。 咁拖咗咁就算好嘢噶啦。 我覺得係因為針係你針係點講比相對比較咧點講啊？等運到嘅成分比較多，佢真係你因為唔係佢真唔係唔做嘢，我知道。不過佢就係、是、會到底掂唔掂，我唔知個賭嘅咋，即係好賭徒心態。 即係或者係咪即係嗰種所謂嘅咩啊？佢唔係開創潮流，佢係跟潮流。咁佢跟到， 我覺得跟潮流反而係 Mega 先中意做。針好中意咧就係、是我你唔掂啊，我斬咗你，咁跟住開個新嘅，個新嘅得唔得啊？唔知啊，不過試一試咯，試一試咪知咯。 唔得咪斬咯，唔得咪斬。 唔得咪再斬過咯。 係啊，我覺得我意思係話即係因為你話要有開創新潮流嗰啲係即係叫做咩啊？嗰啲偏鋒嘅相對容易啊，或者叫做咩呢樣嘢講得唔多好多。 唔係講唔係講唔定佢相對講係比較 冒 險啊！ 好快覺㗎，好尤其呢十年咧叫新嘅方向作品咧，例如啊即係廿年前嘅金田一啱啱同嗰邊柯南一齊開創咗叫做偵探， 係啦， 即係之前唔係冇啊，但係去到一個叫主流或者即係有真人化有連動畫電。 嗱呢個咧就好簡單啊，就因為你要點啊？你成個潮流咁樣去計嘅話咧，就一定唔會係你賭贏嘅，一定係你計算過哦，你點樣有可能會贏？有陣佢係都係有都係有啲搏嘅，但係佢跟住落嚟咁我 OK 啦，佢出咗個勢啦，要點樣食住條水？其他呢啲咁多計算呢啲商業計算嘅嘢咧，針其實唔係好擅長嘅，佢都係靠你你啲點講啊？你啲漫畫陣優秀，純粹真係咁樣靠咁樣去贏。咁而家咁啱就係低潮期，咁唔知係咁唔可以好 sure 到底係咁啱冇乜人冇乜勁人嚟啊，定係已經係冇勁人上嚟你針到啦。 好簡單就係睇下依輪一改編動畫嘅漫畫家，真我叫似樣嘅幾多個仲係要靠針依個 market 走出嚟啊！以前你唔靠以前你唔靠針，你去上動畫化好難啊！而家。大佬你喂喺網上畫面在都一樣可以上動畫化咯，咁我冇必要買碼頭啊。 所以呢、這個就係針會慢性會比較失勢嘅情況，因為佢冇辦法。佢雖然佢好中意套公式啊，即係你大家都知針好多嘢，但其實佢除咗呢啲好古老嘅公式之外咧，佢係冇呢啲現代需要計算係冇咁強。所以佢要好周期性就係撞彩睇下會唔會有勁人嚟嚟加盟，佢咁樣佢先可以去維持到。咁而家呢個就係開始比較弱嗰啲就係出唔到啲好強嘅出嘅嘢，佢只能靠翻佢最基本嘅基本盤。咁你200万係肯定冇200万基本盤咁多，就咁簡單啫嘛。 相比嚟講，你話新型 Mega 星期佢基本盤係穩定嘅，即係佢叫死盤嚟㗎咯，啲係跌極有限的。 嗱，你暫停新地咧，係年年跌極都仲有㗎。 跌極都有30万嘅，仲有 咩啊？係跌極都仲有得跌啦！我係睇住佢由百幾萬跌到落90万、89万、70几万、50万、30几万、30年到， 仲係雙逼嘅時期咧。嗰陣時咧。佢係200几万、300万嘅，佢哋都去到新地都去過300万。 所以咧，你話 Mega 先跌定咧，我係同意嘅。你話新地跌定未咧？唔好意思，我真係講 Level 四 Level 咯，仲現在進行式，佢嘅下跌係即係 嗱講內針咧，你嗱講拆開講下啦。雖然話針咧就真係跌得好緊要，但係今年幫Bandai Namco 集團賺最多錢嘅作品咧係龍珠。因為前一排即係年度公佈啦，咁咧Bandai Namco 集團因為佢遊戲啊、手遊 K 卡嘅周邊去公佈嗰啲名單噶嘛，舊年得300几亿嘅龍珠，今年一跳600几亿，即係基本上七成咁多，可以70几亿。 龍珠超啊嘛， 而咧而基本上佢手頭上嘅所有即係佢有出嘅版權作品咧，唯一跌咗係唯一稍跌嘅就係700几亿跌600几亿嘅孤蘭。跟住包括光美啦、拉打啦、戰隊全面升曬，但係好妙就係 Bandai Namco 集團咧升嘅嘢全部都係東影嘅。One Piece 升嘅 ，One Piece 又係東影嘅，龍珠又東影嘅，光美又係東影，戰隊東影，拉打係東影嘅。而有份投資嘅妖怪手錶咧，即係唔係佢出啦，但係佢有份投資嘅跌咗，即係話。Bandai 自家陣營的跌了，幫東影賺錢的升了， 超微妙的一個狀態， 流咗喺別人田啦啲水。 係咯，咁你唔好理，好多人話江美咁，雖然話江美咩鬧得多，但係江美升咗 嘅。 江美升咗，江美升咗嘅收個版權收入係。 嗯， 江美反而升咗。 艾媽唔知，佢冇公佈，至少冇公佈啦。因為佢嗰個表又冇公佈艾媽，但係喺呢個表真係好奇妙咯。所以版權作品就幫人幫人揾錢，可能佢呢個另可能艾媽擺另一個表度啦。至於另一嗱，順便又插提一句就係、是。FGO 就而家FGO 而家好似話動畫化，因為佢真係好揾錢。 係啊， 係新章，所以佢應該係特翻咁樣做，佢應該唔係做長翻嘅。 可能係一個一季咁樣打集做咯。 佢一張一張咁嚟啦，佢 唔係就好似大富日嗰個咁樣啊，寧願做即係 做一幅畫特花一個鐘頭收皮嗰啲， 或者可能真係長嘅，好似第五章嗰啲，冇理由噶嘛，可能前後啊做兩個鐘，即係其實真係好似空警電影咁樣咯，個每集唔係空警嗰陣時電影嚟嘅， 喺電視播嘅電影咯， 係啦，咁但係佢個長度即係變咗係每節嘅長度咧，唔使坑死啊！ 因為其實好，因為其實 Sony 喺自己嗰個財務發表會都講嘅就係。FGO 比其他手游好地方就是它故事好，故事容易写，容易改啊。 系， 喂，老细，嗰个睇完个发布，我第一个反应系，你知唔知丑啊，大佬？你自己做咗咁 Q 多嘢，都唔够一只手游去，都唔够一只手游嚟，你会唔会有少少丑嘅感觉咧？都要攞出嚟讲。 不过难得嘅都呢个真系少有地，系冇人应该咁讲，就是、当初冇人谂过会搵咗咁多钱，甚至咁肯，甚至咁睇本自己都冇谂过会咁纯粹，只不过系出手游点咯，一表用咗。因為佢打破咗好多手，之前都講過啦，冇角色通脹，冇打 PVP， 冇打玩家冇打行榜，冇 PVP， 純粹一直只不過一直有 online 有扭單元素嘅RPG。 佢個要素相對嚟簡單，你啲嘢咧好難話，即係你話取代，即係你啲嘢你依家啲遊戲你係越即係你係個發展越發越多嘢搞啊越成咧，咁你變咗啲角色你不停咁更新啊嘛，這個就講緊你。你而家白晶都翻身啦， 白晶翻身，白晶大翻身，白晶倉庫而家翻身，突然間跳升咗。 哦， 用我刹一刹车啊！如果你继续讲 FGO 嘅话咧，呢度可以唔使讲其他嘢噶啦。 好啦，咁我嗱，总之 FGO 就继续佢嘅大威势啦。 我嘅睇法咧，反而系调翻转，系 Sony 已经系搵唔到钱，佢已经系沦落到要靠你要搞呢个。FGO 是不是 Sony 開發的，他只是負責給錢，他只是負責投資，其實他是因為給錢是大股東，所以他收益都是收到最大份的，但是 他本身他沒有負責營運的， 即係呢個 delay version 啊，其實唔關佢事。 所以咪我覺得調翻轉嚟講緊，你成個集團都冇嘢揾到錢啊，大家。你而家只能靠投資人哋揾到錢嘅嘢。 咁啊冇，因為佢基本上Sony 其實而家主要佢賺錢嘅硬件部門係佢嘅私募師。所以嘅頭痛就係、是、即係前一排 Sony 話會扣起佢嘅私募師技術啊嘛，呢個咪即刻面都青埋咯。因為講嘢成呢個陣型全部靠佢私募師相機，你被扣起咗私募師，你即時 over 甩㗎啦，冇問題啫嘛。不過佢 ，sorry 佢，我覺得佢硬件部門主要就因為佢軟件部門其實唔係好賺錢，佢電影部門都賴咗嘢啦。 所以唔係話 佢軟件部門幾時賺過錢啊？調翻轉咁問下。 唔係Sony 電影同 Sony 音樂係賺過錢嘅。 我知呢兩個係賺過錢，我話軟件啊。 呢兩件都係佢軟件部門嘅。 擺落去嗰邊 嘅。大佬連 Sony 唯一賣到嘅 Buffle 都而家都要翻老家咯。好聰明啊！都要死未嗱。咁講嘢，嗰個 Sony 啲嘢講下啦。 喂，唔好搞錯先 ，Homecoming 係 Sony 自己噶，唔關老家事噶，唔好咁啦。 但話明 Homecoming 啊嘛，反早監啊。 Homecoming 係返校日，唔係返早家，搞清楚先啦。 OK 啦，嗱，跟住就係另一單就其實舊年嘅事啊，因為舊年HK 做咗個特輯，就宮崎駿特輯。當時已經講咗，當時喺特輯已經話到明㗎，佢而家係籌劃緊新嘅長篇動畫，因為宮崎駿覺得自己比想象中健康啊，因為佢今次 即其實有 我還可以一戰佢， 即有受到一啲近嚟嘅某幾套大型電影嘅影響， 呢個係純粹係有人講嘅啫，我覺得唔關事，因為佢 呢個我哋講啊，佢自己講咧就係佢個老拍檔。林丁倉嗰時同佢講：你不如做嗰套啦。 佢攞呢個嚟做非常之冠冕堂皇嘅理由，你係駁唔到佢嘅。 同埋有一個就係、是、有啲人通常啲導演係身痕嘅，有啱啱有幾多老啲奇異事會嗰啲八九十歲仲拍戲咯。 七一年年有咁 滯㗎。係啊，有啲唔係導演其實喺導演係嗰啲就導演其實同作家同 自己有落場演㗎，係 啊。 導演啊，你可以瞓曬成身落去，一日抌廿個鐘頭落去，亦都可以。好輕嘅工作量，你純粹指揮下面啲人做嘢都可以嘅。雖然啊，宮崎駿唔係呢種啊，因為佢真係冇培養到啲咩，佢冇培養到啲下屬可以令佢可以淨係純粹落 order 就得。所以佢其實佢做嘢係 冇培育過，佢培育嗰幾個都 一係唔掂，一係死咗。 炒咗粉咁佢，喂老實講，佢個咁嘅死人態度培育唔到係好正常嘅事嚟嘅，我覺得係好合理嘅事。 真係過咗身啊，嗰幾個。 有啲唔。 我唔係講丁康嗰啲啊，係。佢早就應該退落嚟，去做翻點講啊？純粹落 order。你而家佢話你上一套啊，佢自己仲要畫分鏡嘅，係所有分鏡都係佢自己畫。 有啲人係唔係啲人係咁放低嘅啲嘢？ 佢唔止略你呢個相輔相成嘅，因為你下邊冇人信得過，咁你唯有自己畫咯。你真係你估真係好好玩啊！我落句 order 就可以出到我心目中都係我心目中要嘅嘢，我做乜要下下要自己畫先？即係佢係就係因為佢下邊嘅人冇辦法可以配合到佢。當然第一佢自己本身就已經係特別規模嗰種人嚟㗎啦嚇。咁 佢係好老啊。 咁佢唔佢 匠人性格啊嘛。係 嘛？佢唔規模。 刀都要自己雕啊嘛。 係佢係依種人嚟嘅，所以有時你唔能夠用嗰啲好。 我知道。 直接講句就係、是。宮崎駿係好老古惑董嚟㗎，啲古老石山戰前啲超和年代嘅或超和之 遺。但係你喺翻個公司，即係你喺翻成個製作所嘅營運嚟講，你咁樣好不利佢長遠發展。 不過依個就唔講嗱，依個嗱重點就係佢請人。 知佢而家正式出又再正式撤回佢之前嘅退休宣言。 就請開出 第幾次啊？其實 好似冇人認真睇對待過咯。 大佬七進七出啦，大佬佢退休七次，復出又七次啊！ 當年佢第一次講嗰陣時係我哋係好認真對待過㗎 ，OK？ 算啦， 唔 係頭兩三次咧都仲好認真對待㗎，即係啊呢次應該係 last 㗎啦，你真係 last 㗎 last。 佢每次復出佢之後啲產品又真係 希望真係出奇山啦今次。 嗱咁咧佢仲要就係佢個講佢就出請原畫師話明嘅，經驗不拘，識日文得㗎啦，因為有日文相通嘅。20萬一個月，維持三年。 即係佢最主要誒，佢話嗰個識日文係你唔使要識講，但係你總之 要聽得明，能夠溝通，能夠用日語溝通。 係啦，講翻。佢就經驗不拘嘅，你識你係經驗者都得，但係新人都佢當新人，佢俾半年時間培訓嘅，就話明三年，但我認為三年咧可長可短。通常有長冇短嘅，因為長工人最死屈，中途突然拉柴咧，你都可以拍埋搞埋落去嘅，所以有長冇短嘅。工人做啲嘢係， 即係咁你諗下，佢由從零開始培訓原畫師咧，其實真係需要培幾長下時間。 不過講真，我出到20萬一個月，而且仲有獎金嘅話咧。其實要揾到啲唔使點樣培訓啲專業，其實唔難。 你講到好似真係好多嗱，好多大嚿錢咁喎。係冇錯，我知道相對於動畫嗰啲咁啊蟹公船級嘅人工咧，係的確係好低嘅。但係如果你要吸引一個普通人嘅話咧，其實好困難嘅。 唔係應該講就佢唔係話請嗰啲雞，唔係話佢已經上咗位，但係例如話一啲年輕嘅有實力，年輕有實力想快啲， 新鮮的肝， 新鮮肝。有料到，但又喺有一樣捱唔掂嘅啫。A 一嗰啲頂唔順嘅出嚟嘅，其實揾到㗎。因為講真，有啲係話只打幾萬 yen 一個月嘅咋。 啊，當然啦嚇，淨係喺宮崎駿流手下做嘢，就大把人抬錢去都肯做嘅。呢、這個我相信嘅。 你有 credit 已經好夠。 但係如果佢要攞嚟吸引啲行外真係新鮮人咧，咁就我覺得你真係困難咗少少，因為好簡單，你而家一個大學生出嚟咧，月入咧已經係20萬打上㗎啦。 不過問題你跟宮崎駿呢樣嘢廿再加20萬，其實要揾到新鮮嘅肝同埋係唔錯嘅手嘅話，其實唔難嘅。 啊，其實係唔難啊，但係只係驚佢真係新鮮得滯，你三年真係做唔切咁解啫。 係啊，應該講喺個肝喺百幾個肝嘅啫。另嗱，因為講起就係、是、之有個演出家就出到20年嘅老手啦，叫西川大樹，就喺佢個 Twitter 度話佢一個月佢只可以套褲咗，就話一個月揾埋得幾20萬。如果一個揾20萬就係叫做佢同時做兩套動畫演出。如果一個月做一套動畫演出，一套動畫嘅演出工作嘅話，一個月得10多萬嘅啫。佢話 咁咧就有啲網友問佢，喺一套動畫喺一集十零蚊，佢話一集咧就20,000，但係要做兩個月，即係話佢呢成一個月得10,000左右。 一個月得十萬。 佢話如果喺一個月集中做一套動畫嘅話咧，一個月得10,000+啫。你話一個月起碼做兩套以上嘅，但係兩套以上咧就分散就冇咁好咁嘅意思。 佢自己就 prefer 係做一套咁個。個表現啊，嗰啲佢可以集中啲。係 啦，但係問題 如果，但係你一套係唔夠辛苦啊，大佬。 所以佢咪打兼職咯。 係啦。 佢出咗，佢出到20年嘅啦。 係啊。 即係好亂恐怖嘅呢樣嘢。 不過有一樣嘢，我睇西村嘅話，你出到20年都仲係演出界，真係嗰啲霉等。仲有佢演出仲唔係好多工作喎，即係你咪話相對亦多係你一套平一套仲得兩三集，一兩集，你點維生咧？阿四川老兄， 你搞香港，其實好少演出，你好難再升。你一升就要升到導演，你唔係個個即係好多時候都係第一，你唔係個個演出都適合做導演嘅，有好債咋，係做演出就得做導演即刻撲落街嘅，係唔係撲落街，即係唔顯示咗佢唔掂啦嚇。即係第一係色彩嘅問題，演出其實好難冇得再升噶啦。即係佢再話佢要向車上行噶啦， 因為其實相對講演出其實好尷尬，就係相比演出你好難物食當三花。你話原畫師咁樣，你物食當三花，你畫得快畫得好嘅話，其實你話係揾得唔少錢嘅。但係演出你點物食當三花啫？你即係佢做咧，你應該做兩套啦。你兩套未啊？你三套？ 你物理上時間好有限。 係啊，因為你演出兼顧太多嘢啊！你話你快分印稿啊，即刻嘢兼顧太多嘢嘅話咧， 咁高嘅工作量嘅話咧，其實你玩唔到幾多年嘅。即係佢玩咗20年，其實佢而家我印象中西村好似50幾歲，40幾50歲，我差唔多呢個數啦，我唔係好 sure。即係你仲可以玩幾多年？10年、20年？即係所以喺點講？但係你一講到現實錢嘅問題咧，就好大鑊噶啦。即係佢呢個動畫界係長期缺錢，而家香港嘅情況就係你而家冇就算你唔係同你講良唔良心啊，唔係呢啲老闆太慣老闆。是真係成個業界都冇錢啲錢， 因為佢話一平均一集就20多萬左右，同埋中型動畫公司會比較俾一即係豪爽啲演出費又費，反而咧大型動畫公司比通常比較折墮啲，即係刻薄啲嘅，會折墮刻薄啲嘅。同埋咧，亦關影響就係睇 sponsor 夠唔夠啫。如果 sponsor 夠多，即係例如話係 Bapa 佢揾到個大水喉肥嘅話，就費咪高咯。咁你就費高咯。你睇之前巴姆特咁樣，我跳嗰場舞，黐線嘅。 喂你攞咩嚟比啊，大哥？ 你攞邊荷里活？ 你攞破格嘅嚟嚟比，唔係重點係在於係 水喉啊。 其實就算你個製作費咁 Q 高咧，我啊唔覺得 AI 會比得，我會比得疏爽喎。 AI 出就咩刻薄噶嘛？ 所以咪係咯，就係講緊真係賺到錢嘅地方都係肥上瘦下，你下邊嘅永遠都係賺唔到錢。即係只係講緊可能你以前嘅情況咧，就係完全賺唔到錢，就算你幾有良心都俾唔到錢，賺唔到錢出嚟。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就好奇怪，好地好少少地。你見到啲賣碟，我哋一路講緊動畫製作嘅主要個角色係賣碟啦，賣碟數越來越跌，整體跌下跌數，大家有數據睇嘅，整體數冇係下跌嘅。但係咧，啲公司就反而係活比較容易活，因為佢多咗啲轉播授權費啊，你啲網絡嗰啲轉播啊，嗰啲授權費多咗，佢反而其實咧係啲細公啲肯俾得疏爽啲嘅細公司咧，開始會有得活路喎。你因為你競爭大啊，喺啲點講啊？啲串流影片嗰啲提供商啊，你競爭大的時候咧，你就唔可以只係攞幾套大作。你一定係仲要攞一大扎小細作去 keep 住你個流量啊嘛！ 即係講就係你對員工真係有恩，就係你大快活啊！大家樂嗰啲，佢一定係人工恩嘅。通常啲有小餐廳嗰啲，佢出工嘅工攞完你一樣啫嘛。 即係你大快活了不起啊，30幾蚊，但係其實呢啲茶餐廳可以去到40幾蚊，我樓下已經係 50幾蚊都有啊。 係啦，我樓下深水埗區嚟嘅大佬，都有40幾50蚊㗎。係 啊， 係啊。所以相對嚟講，你而家嘅情況會好少少，但係呢個係唔係一個活路，我真係唔知道。真係總之就係繼續都係靠燒新鮮的肝，即係燒到你20幾年，你依然都係收翻，你都係代翻呢個數。即係新進嘅演出家係唔會俾佢攞少得幾多嘅，但係依然都係唔多夠活嘅嘢咯，飽你餓你唔死，飽你唔撐嘅程度，即係係未有原畫師咁大鑊咁解嘅啫。即 係，不過原畫師咧好處就係原畫師咧，即係頭先都講啦，你手快手好嘅話咧， 墨食係真係真係真係揾到唔少嘅，又咪原畫師好容易出，我由新周圍走嘛，有幾個原畫師，我嗰陣就係、是。有幾原畫師周圍揾食，就靠原畫，佢已經揾到，已經揾咗咯。 嗯，有啲係專做救火隊，救火隊個 pay 會好少少噶嘛。即係但係就會變成點講啊？你咁樣嘅話咧，你其實你一世都冇得升，因為你冇你真係做開嗰、那個，真係做死嗰個位，咁你入嚟仲一屆做乜嘢咧？即係 唔係睇有啲人係咁樣嘅，睇點啦。嗱，仲有一單啦，講下啦。各村由各村書店嘅新嘅小説品牌Novel Zero 啦，佢已經Zero嚟嘅，就搞個嗰啲小説精文小説比賽，因為佢本身依、這個有個小説網站嘅，就搞個嗰啲小説投稿比賽。 總之就係徵稿， 徵稿比賽啦。而條件就係、是、異世界專生禁止。 收得太多啦，唔再俾你 嘅。呢類嘅情況係咪啊？係一路都聽過啦。係各村呢次又再打一次啫。其實大家一路都知噶，係你啲轉身係啊嗰啲。而家係講緊唔止轉身係異世界唔滯啊嘛。 係啊， 因為實在太多人中意寫呢啲嘢，佢變成就 你搶一拍幾套嗱。我動畫化嗰啲講，我已經唔講啦。動畫化啲冇動畫化嘅咩轉身思維冇好受歡迎，但我睇個名想吐槽。 因為啲本身已經有嘅喺度，咁佢見出名啲人又跟住寫，咁咪舊嗰啲我都未搞，你又整啲新嘅過咯，點可能？ 攬完攬到係一個就係咩？你未喂你唔好睇咗書名，又想逼我吐槽得唔得？ 喺成個市場經營角度嚟講，佢一定要均衡少少，你唔可以壓死同一樣嘢。因為如果你壓死同一樣嘢，第一啲人觀眾會好快厭，個詞會好快乾。第二就是如果萬一啲觀眾厭咗啦，咁你點算咧？咁你係 你 一時間你係轉唔到噶，所以佢 唔係咩？好似呢廿幾年嘅香港電影咪一樣咁樣邊套 hit 一窩蜂拍， 咪即係好緊咗幾年 就一窩蜂越拍越爛，然之後又要等睇下下一種類型片啦。 即係佢嘅條件， 電影圈已經算係咁啦。其實你要睇最犀利嘅例子，睇翻港漫咯。由以前百花即係百花齊放到而家，淨係剩翻打書，就咁簡單啫嘛。 咩？同埋其實小説，因為其實近年真係多咗嗰啲小説網咧，因為有好幾套咧係唔係喺即係呢啲叫做即係雜誌社支持之下嘅，即係普通嘅一啲叫我小説家啊，我要成小説家嗰類網啊，即係真係出咗唔少啊。咁嗰類真係完全冇嘅，就係同埋，但係其實嗰類其實話異世界好多異世界，但係其實更多其他奇離嘢噶嘛。咁喺嗰個平台，因為你肯寫就有咁有得寫咁滯啦嘛，肯發表就有啊嘛。咁佢其實喺嗰佢哋嚟講，異世界其實喺正式嚟講嗰個網絡小説嗰個網頁啦，當其中某網頁嚟講，可能係大宗，但係其實最多數埋都係一兩成，其實仲有八成其他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大掉出嚟呢啲，咁佢咁就變咗，因為大家即係而家叫主流就變咗，佢會變咗接收。 其實就算係其他地方咧，二世界都係大宗嚟嘅。不過問題就係咧，各村自己本身咧，佢個危機意識係遠高於其他，因為佢好簡單，成個輕小説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係各村攞曬噶啦。以佢而家咁樣買埋其他幾個文庫，基本上成個各村成個輕小説。商業市場 95% 都係佢嘅市場，咁成個市場嘅安危就係國村嘅安危，係呢兩樣嘢係劃等號嘅。咁佢一定要去第一個跳出嚟維護翻個平衡，所以佢而家佢立咗條件就兩個，第一就係唔准異世界轉生，即係唔知係及轉生定係劃轉生啦，我估係劃嘅，即係唔准異世界，唔准轉生，即係主角要係成年人。呢、這個我反而覺得好可愛嘅嘢翻嚟㗎。因為大家都知道大部分輕小說的主角都是年輕人啦，因為要你啲青少年可以代入到個角色嘛。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唔單止純粹係話你多一劑，其實佢係想開發翻呢個脱離咗輕小說嘅人，即係我諗下輕小說熱潮都十幾年啦嚇，講緊你十幾年前睇緊輕小說嘅青少年，而家幾多歲？而家都三十幾歲啦。仲會唔會好開心咁睇住個十零歲嘅僆仔又喺異世界拯救世界？ 即係其實阿梅，你意思就係想佢而家喺度揾緊另一套大公魔 王，同當年嘅大公魔王有少少唔同。 我知，即係個目標，即係打得中嗰個目標群係另一批。 同當年六十年代漫畫劇畫化，你對象年齡向上行嘅情況有冇一樣？佢而家想手動去做呢樣動作。 將吸引翻啲大人去睇佢睇佢嘅小説。咁因為誒你有嗰、那個 或者真係咁講啦，佢而家立心係要開發南海，唔合即係紅海係繼續你自己爭啦。南海我諗 唔純粹係因為多一劑，佢真係佢要再擴大個市場。 算唔算係南海可以傾嘅喎？因為 Kita 嗰班應該係啲輕小説畢業咗嗰班喎，其實係 call 翻佢哋翻嚟喎，覺得似係反而係 冇錯，係想 call 翻嗰扎人翻嚟，所以佢 呢、這個都算係南海，我覺得。 嗯，係啊，因為而家。都系咯，轻小说 95% 都系国书，国书嘅大部分都系。 佢需要佢有危机意识嘅，佢要有。 系啊，所以佢第一有危机意识，佢一嚟系危机意识，呢、這个当然肯定嘅。第二就系佢想佢你当你成个市场都系你嘅，咁你仲可以增长盈利嘅点系乜嘢啊？扩大个市场咯。你冇噶啦，你冇第二个方法噶啦，你食埋嗰5% 都系肉碎嚟嘅啫。 肉食啊！ 因为关键系你开拓咧，所以你要将轻推向一个人，你又唔系话去到真系所谓嗰啲。即係正統派小説文庫嗰種市場，你介乎於正統小説同埋輕小之間嗰個微妙嗰個分界啊，灰色地帶。 唔係俾啲而家係俾啲寫啱啱入社會或者入咗社會唔係好多年嘅人，其實你見到㗎。啱啱講《打工魔王》其中一套，其實你講《打工魔王》，我反而反覺得係另一套跟風嗰套比較個針會比較就係盡 做唔到勇者去打工， 係做唔到勇者去打工嗰、那個就更加係打而家20-30歲或者30-零歲呢個程度。《打工魔王》其實係打緊40-50歲嗰啲人嚟㗎啦， 係打錯咗40-50歲嘅人。 啊咁係打，總之實際上係打咗嗰陣人啦，即係佢係想打嗰啲係30歲前後嘅。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嗰啲啊，即係我話你呢個年紀仲走去日日走去煲輕小説，你臭唔臭先？即係同當年一樣㗎，你咁嘅年紀仲睇去睇動畫，咁嘅年紀仲去睇漫畫一樣㗎。即係60年代嘅漫畫嘅成年向化，80年代動畫嘅成年向化一樣情況啫嘛。佢而家輕小説再行翻呢一路， 同埋始終一樣就係你話國宣輕小説差唔多橫掃曬。相對喺傳統嘅小説界裏面，國川佢嘅勢力未去到咁緊要啊嘛，佢可以喺我哋嚟照用搶奪，即係喺打邊一叫傳統嘅 小説。輕小説同傳統小説界，你唔真係完全兩件嘢，你唔可以擺埋一齊。 係放比較難放埋佢，因為而家仲肯睇小説嘅人咧，我知唔係輕小説啊。嘅人咧，其實佢唔會接受輕小説，係文筆嗰種風格態度都唔會接受嘅，反而係佢想 call 翻嗰啲咧。喂，我都幾多歲啊，仲睇輕小説，即係同當年一樣嘅啫嘛。佢想 call 翻嗰扎人，仲肯睇，即係等你哋漫畫都仲有你所謂嘅成年向漫畫都唔一定係淨係打，淨係即係你唔係打真係打好大眾嘅啫嘛。其實都係打仲肯睇漫畫嘅人嚟噶嘛。 嗱，講到嗱，即係最後講嘅拆開講嘅依個話題，拆開講啦，就係Andrew Hart 就終於結束啦，17年連載。咁咧，重點唔係結束連載，唔係 Andrew Hart 連載嘅，結束連載就係有另一個作家畫嗰套就我轉身入 City Hunter 世界，我聽到就係、是。冇啦！你揾就即系 咁呢单又唔太关 Andrew Hart 原事嘅，反而系关之前转身去做唔知做咗饮茶嗰件事啫，反而系 即系又喺嗰后槽又输了嗰种咁感觉咯。 其实咧，点讲啊？其实咧，你先唔好讲版权啊、click 卡嘢嘅问题。作为一个二次创作，呢啲肯定只能算系二次创作啦吓、啊。作为一个二次创作，其实系一个好新鲜嘅嘢嚟嘅。你系其实。之前 唔新鮮，日本就可能新鮮，大陸嘅係其中一個大宗嚟嘅呢個。 係你攞大陸嚟講啊，冇得講。 我意思就係話呢種方向寫話咩去咗唔知邊個作品嘅世界嚟玩二創，但係好多。 因為講網遊異世界 YY 小説，日本仲未紅曬，我嗰陣時大陸已經玩到已經係玩到唔玩㗎啦。所以其實呢方面係冇錯話，真係大陸係行先過日本嘅。不過只是他們個做不起的規模而已。 好啦，咁今個禮今次集就到此為止啊，咁再隔兩個禮拜再傾啦。好，拜拜。